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 走进春风里，共谱梦之声。改革开放40周年，和北京电台一起听见经典，听见成长。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我是美朝集团董事长张晶， 我是华尔家具的周轩， 我是叶之峰企业董事长张军， 我是国华首饰总经理王一， 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方华， 他是来自于北京七彩云南商贸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董丽莎，欢迎您的到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携手合作伙伴诚意奉献 RBC 精英会。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的 RBC 精英会，我是主持人方华。首先为大家公布一下上周的获奖名单，上周获奖的是139尾号2917和136尾号2842的两位朋友，恭喜你们获得的是由建行提供的旅行整理袋套装一份。那接下来为大家公布的是本期的有奖互动问题，我们的问题呢就是苏宁七月底彩电举行什么活动，具体的时间是哪几天，答案也会出现在我们节目当中，请您仔细来收听节目，然后呢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把您的答案呢发送到这里就可以了。今天呢我们依然会抽取两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我们的奖品呢是小狮子充电宝一个，先预祝您能够获奖。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的是本期节目的嘉宾，今天我们请到的是苏宁易购销售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彩电运营副总监李军伟。您好李总，欢迎您来做客节目。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彩电哈，这个行业我们也发现其实它的更新换代特别的快啊，尤其是现在随着互联网的这个技术还有这个新媒体的发展，彩电现在是不是也受到了一点冲击呢？那么目前来讲彩电的市场和顾客群体的它的消费趋势是怎么样的呢？ 刚才方华老师也提到了这个互联网的冲击变化这些话题，我也想简单就这些东西给大家谈一下这个整个彩电市场在这个互联网大潮的冲击下它的市场的变化。 嗯， 首先呢这个刚刚过去的2017年呢彩电产业它的变化是非常非常大的，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的是像小米电视呀像乐视电视呀，他们从一开始的冲击市场到最后的走向市场，甚至于像乐视电视的最终在市场中的逐渐的缩小， 嗯， 这些呢就整个就反映了整个彩电市场的一些这个变化。就比如说我们从这个一个品牌的这个生长发展一直到它的走向这个消失，我们可以看到整个这个电视的产业是面临极大的挑战性的。 嗯， 可能说大家对这个电视品牌呢现在这个了解不够深入，为什么呢？因为它不像是手机一样时时刻刻关注于大家的生活， 对，而且随时就想换哈，出来新产品关注一下 就想淘汰掉。对对对，可能说一个新产品的发布会，比如说苹果的发布会，我们提前4-5个月都会聊，哎呀苹果要出新的产品了，但是电视行业它的更新换代它的技术发展一直是其实是不为广大消费者朋友们所熟知的， 大家不去关心它，因为你这个电视你也不能年年换啊，有的甚至10年8年还是它。 对对，老师说的对，就是我们判断一个东西的价值其实是基于它对我们生活的影响程度，电视对于我们这个消费者的影响程度其实是下降的， 这点我觉得我特别有感触哈。你像我家的电视我觉得就用了好多年了，因为平时基本上不看电视，它的使用率也不高，也没有想到说是再换一台，因为现在电视也不错，也是液晶的，觉得能够满足我观看的需求。但是我前两天有一天突然去了，哎，正好去的是苏宁的一家这个商场，突然去了这个电器商场之后哈，我突然发现好多彩电我已经不认识了， 真的，而且它的那个形状，它的那个功能，还有它的那种清晰度，完全是超乎我的想象的。 当我们去这个购买电视的时候，就是在现场，在这个销售人员给我们讲解的时候，我们才会感受到，原来电视作为一个消费类电子产品，它在科技上的发展已经走的是这么快了。 嗯， 什么 8K、OLED、量子点这些等等等等 HDR 这些新技术，它不停的在应用在这个 电视当中， 对这种大屏显示技术当中。 嗯， 但是呢，这个手机，比如说还有一些平板之类的这种移动端显示，其实是在慢慢的在蚕食我们的生活，也在抢占这个彩电它的市场。 嗯， 这就是说为什么我们说彩电随着这个互联网的发展呀，这个整个这个移动端、互联网端对整个家电就是彩电行业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 嗯， 尤其是现在北京哈，它的流动人口也多，这一批流动人口呢，他可能说对电视的这种硬性需求不是很大，他一是手机能满足，另外呢就是网络上有一些智能投屏设备，它的便携性啊、性价比性啊，可能都比电视要高得多，而且能够完完全全能取代电视的位置。嗯、另外一方面就是这个网络上的内容它是非常非常多的。 对， 我们现在每个人基本上哈，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兴趣爱好所在的一个网络模块，比如说、嗯、很多人他一天要刷两三个小时的抖音， 嗯， 对不对？ 对， 或者说有的人两三个小时的知乎呀， 嗯， 就是我们可以判定每个人他都有一个自己的兴趣爱好，在这个网络某一个模块，他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在网络。正因为它的多样性，它给大家提供了这么一个场所，每个人都爱好网络，沉浸在这个网络之中。所以说这种电视啊，它的信号其实是很单一的，它就是我们的这些电视台发动的一些指向性的这些东西。 嗯， 可能说比如说这个 CCTV 5这种定向的体育信号， 嗯， 可能说我们这个电视可能更占优势。 嗯， 因为很多网络它是转播受限的。 对， 可能说这个地方我们说有硬性需求，但是其他大部分情况下它是没有这种移动端网络端它的表现好的。 对， 所以说我们说整个彩电市场在随着网络的发展，它是逐步对人们的生活影响是在下降的。跟随这个下降所表现出来的就是人们对彩电的消费趋势是在下降的。 嗯， 因为我们购买东西它的这个需求度是跟对我们的重要性相关的。 对， 尤其是像这么大彩电这么大件的商品，我们在购买之前肯定要判断对我是不是有价值，是不是急需、 嗯、 我是不是可以换一个其他的东西对我来说可能更有效果。这样的话，所以说它对彩电在人们生活中占的比重越来越小，这个彩电市场呢就会慢慢的越来越下降。 嗯，那么针对这样的一种趋势，那对这些彩电的发展方向来讲，未来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呢？就彩电这个行业，我怎么样去适应人们的这种需求的变化而去改变？ 首先我们需要理解我们的这顾客他的消费理念是怎么变化的、 嗯、 现在这个消费的主力人群啊，就是基本上就是80后90后， 嗯， 就是他们是伴随着互联网的成长而成长起来的一代，就是互联网基本上是融入他们的生活中的。 嗯， 他们现在尤其是现在这个经济发展越来越靠上，就是人们的这个消费的理解不再是简单的物质需求，我需求什么，我要去买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 嗯， 不再是简简单单的一个物质需求，而是一种品质上的升级。就是说这个东西可能说更多的带来的不是一种生存上的需要，而是一种精神生活上的需要。所以说前两年我们一直也看到消费升级这个词汇成为我们这个在网络呀、媒体呀看到的非常非常多的词藻。对于这种消费升级来讲啊，其实就是我们市场所需要关注的消费者的变化，我们市场也必须跟随这些变化，有自己的变化，这样呢才能够符合大家的需求的才是最好的。 嗯，过去的时候可能人们只是单单对于电视本身的一种追求，比如说哈，结婚要必须具备几大件电视是其中之一哈。但是现在对于人们来讲，买个电视真的不算个事儿了哈，可能家家都有几台电视，甚至想换随时就可以换的哈。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换呢？我们要换成什么样呢？我换的这个要是符合我什么样的一个需求呢？是吧，这个就是大家所要考虑的。 对， 对我的生活会带来哪些改变。 对，这也是就是我各个彩电品牌 研究消费者消费趋势的一个重要课题。 嗯， 其实现在人们购买电视啊，他选择电视不是说我要拿回来看电视，我要发挥它的作用， 对， 它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家具，一种家装的一种不可缺少的一个产品。 嗯， 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偶尔我们会把它当做一个家庭的娱乐中心，比如说一家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这么一种氛围，它可能是要，就是大部分情况下其实要达到这种效果的，很少有针对节目有硬性需求去购买电视。 嗯， 所以说呢，对产品的要求就主要体现在这种，首先大尺寸。 嗯， 大尺寸它带来的就是一个广阔的展示环境，这样的话在我们不论是家装还是在我们使用这种视觉体验都会带来比较好的这种提升。你想我们现在基本上这个电视墙都是占着一半面墙的， 对， 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放一个小的电视，它给整个家装环境 不相匹配， 是不协调的。我们现在尤其是自己的家，我们打造的是一个温馨舒适甚至是高大上的一个环境。 嗯， 但是呢，如果说你整一小电视，它的颜值不够的话，它跟整个家庭它是格格不入的。 对， 就是大尺寸高颜值这种电视是我们是现在消费者反馈出来的首选因素。 嗯， 另外一个呢就是网络化。 嗯， 我们刚才也提到互联网它的内容就是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每个人在互联网上都自己喜欢的这个模块，电视呢现在也慢慢的加入了一些网络化，就是跟我们家庭的 WiFi 它可以起到一个电脑的作用。 对，它其实在这一会儿它是取代手机电脑， 对， 然后成为我们去浏览网络的这么一个端口。 嗯， 这也是第二个迎合消费者需求的一个点 变化。嗯， 对。第三点呢，就是其实就是现在这个产品本身科技的进步带来的这种变化，产品的变化。 嗯， 比如说原来的电视它可能它的厚度要比它前面的宽度和长度还要长， 是 我们之前呢叫做大屁股电视，很大，然后后来后来就发展成这种等离子大背头那种很大的那种电视，然后再到现在的超薄壁纸电视，就是比如说现在的 OLED 技术，它可以，它是屏幕自发光，它不需要原来的那些 LED 发光源，它就可以做得非常薄，像一张纸一样贴在 墙上， 贴在你的墙上。这样的话你可以设想一下自己的家庭，整个电视墙上面一个非常非常大的像一个壁纸画一样的电视，下面没有任何多余的硬件。 嗯， 这样的话它对家庭整个家装的这种协调性啊，包括美观性都是非常重要的。 嗯， 就包括现在人们对这种产品其实品质追求越来越严重，而不是说以前的就是能用就好或者便宜就好。 嗯， 我购买一个商品，我不介意为它的品质多付出我自己的代价。 对，他只要觉得物有所值就行。 对，物有所值可能是我们现在更追求的，有时就比如说花钱买个开心，他自己可能感觉更舒服一点。 嗯， 所以说这种高科技对产品本身的推动也是人们在选取电视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参观方式。 嗯， 最后一点就是我们在购买尤其是网购的时候一个重要的参观点就是物流的配送速度。 对，现在真的物流配送是大家该购买一些产品的时候不得不考虑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因素，决定性的影响因素。 对对对， 就是我购买一个东西，哎，可能说贵一点点，但是我第二天或者说当天下午就能到。 嗯， 可能说这就会影响人们对整个这个产品对整个这个平台 它的认知度。 这么其实这个说的跟到底还是它的购买体验非常好。 对， 就是我们现在的整个在彩电购买过程中顾客更欣赏的一是产品本身，二就是自己感受到的这种体验服务。 嗯，所以说呢，其实在现在来讲不管是彩电这个行业其他的家电行业来讲也是这样，人们现在越来越重视的是这个产品的品质，是做到一种品质消费。 对，我们可以举任何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手机行业。 嗯， 我们现在再去买手机不简单的去追求它通话怎么样它怎么样，而是这个手机是否流畅，我是否能用很久。 对， 有的商务人士可能会考虑是否防水，我的信息是否安全，在购买手机的时候它的选择因素哈，影响因素就是已经由产品本身上升到它对我们带来的附加价值这一方面了，就是我们说的消费品质升级。 嗯，那针对于现在目前的这个彩电行业这样的一个变化哈，那么苏宁 作为现在最大的一个综合的零售平台，你们在彩电销售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一些应对，哎，能够说满足顾客的这种需求？另外你们觉得自己在这一块有什么优势？ 其实相比较同类型的渠道，苏宁是比较早这个踏入 O2O， 就是线上线下融合去这种商业经营模式的，就是我们在这一方面起步比较早，然后发展到现在呢也是相对比较成熟的。其实线上呢大家可能差别不是很大，包括产品的丰富度，包括物流的配送水平，基本上都可以做到半日达呀一日达这种。其实苏宁最大的优势还是它广阔的线下门店，因为我们在购买一个比较熟悉的东西，比如手机，比如衣服，可能说通过品牌，通过这种网上这种互相比对，我们就能够确定我们喜欢什么样的东西下单就行。但是家电产品，冰箱、空调、洗衣机、电视，很多情况下你不到现场去看，你是没有办法判断这个东西是什么样的，因为我们对它毕竟不是很了解，你不可能天天去研究，哎，我空调应该是什么样的呀，因为那个东西它就可能装在你家一用七八十来年，你都不会再去关注它，所以说苏宁最大的优势还是广阔的线下门店，可以给大家进行这种线下直接去看这个产品怎么样，一种实地的体验， 便利的选择。 对，回归到彩电这一块，你要买一个电视，其实彩电它最重要展现给我们的就是那个屏幕。 对， 哎，这个屏幕它是什么样的，清晰度怎么样，它展现的效果怎么样，我们单从网页图片宣传以及参数我们是看 不出来 的。 对，所以买彩电是一定要看的，实地要去看一下。 对，很多情况下可能你到了这个门店一看这个电视，我不知道任何参数，哎，但是它展现出来的画面效果，就是非常非常好。 对， 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在购买的时候也很就是非常的放心，我买回去它就是什么样的，就是我要求的这个样子。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苏宁深耕线下门店很多年，它对顾客的这种体验需求呢研究比较深，对这方面也有自己的整改。就比如说我们在线下门店操作的时候是吧，就是每一个展厅的设计， 对， 每一个样机的摆放，其实都是迎合顾客的需求，让顾客看着更舒适。比如说以前的这种电器的展厅可能就是物品的堆叠排列， 对， 一二三四二二三四这种，现在呢我们更希望的是营造一种居家式的氛围， 这种场景化。 对，就是你来到这里一看，哦，原来这个东西装在我的家里原来是这个样子，就是这种感觉。比如说你的厨卫啊，这种厨灶它这个装在家里什么样子你可能不知道，哎，你在苏宁门店 模拟一个客厅，模拟一个厨房 你一看啊，原来装上是这样的，甚至还可以给你参考一下你的橱柜应该是怎么放。就是彩电呢，我们现在就是把门店打造成这种居家式的氛围，你可以看到这个电视放在我们咱们自己家客厅它是个什么感觉，它的大小的在墙上占的比例是什么样的， 对，放在电视墙上是什么样，放在电视柜上是什么感觉。 对对对，啊，同时呢这个线下带给大家的体验感是比线上要强很多的，当然了未来也有可能出现这种网络上的 3D 模拟，大家 VR 现在这个产业发展很快，就有可能大家可能线上也能模拟，但是呢现在阶段呢这个线下门店是大家体验最好的渠道。 对， 尤其是这个线上的网络发展到现在，其实大家都已经看到了趋势，线下是必不可少的。它不仅是一种消费，也是一种大家的生活方式。 就是有些东西啊，它必须得是亲眼看到啊，亲身去感受，你才能够决定我要不要买，是不是适合我，是吧？ 对， 这个苏宁的优势之一，线下门店布得非常的广。 对，而且 体验非常好。 而且现在啊，我们把这种优势再继续扩大化。尤其是现在苏宁在操作互联网门店拓展战略。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身边雨后春笋一般出现的苏宁小店。 对， 零售云店、直营店，这些很多带着苏宁易购这种标志的店面。 就是它各种业态形式都有，满足不同人的需求。 对，我们就是把这种苏宁正常门店、广场、小店 包括现在我们的红孩子， 嗯， 就是各种业态，就是完全是为以消费者体验为中心，打造一个场景化、智能化、个性化的一个消费体验， 嗯， 就是完全能够全品类、全渠道的来满足顾客的需求，这就是我们现在把这自己优势扩大化的一个战略。 嗯，刚才听您这么一讲哈，确实苏宁它在这个深耕家电这个行业哈，确实有它独到的优势，因为毕竟是多年了哈。另外也听您介绍彩电的时候，其实刚才有很多的术语我都没有听太明白，我觉得特别专业，我都觉得在彩电行业哈，这些我简直是外行了。比如说你说的什么量子点呀、OLED 呀、ULED 等等，还有激光电视，我觉得对于我来讲很多都是特别新鲜的哈。如果说我现在作为一个几年之内没有进过电器商场的人，现在家里想换一个彩电啊，我要去想买一台彩电的话，作为你一个业内人士来讲，你会给我一个什么样的建议，专业化的建议，就建议我怎么去选择这样的彩电，以至于我买完了彩电不至于买回来是落伍的。 像刚才我跟大家讲的、提到的 OLED、ULED 包括 QI， 就是这些刚才说到的就是技术发展应用于电视的， 嗯， 其实它本身对这个没有说绝对的好坏之分， 嗯， 只能说现在的彩电市场就是根据这些技术的应用分为这么几个流派， 嗯， 就是每一个系列都有它自己的产品，都有它自己适应的人群， 嗯， 所以说呢，购买电视还是像我们刚才说的一样，电视它是一个屏幕展示的这么一个商品，它可能呈现出来的视觉效果在我们购买的时候才是最应该关注的。所以说在这一点，我建议购买电视呢还是要到苏宁的线下门店， 嗯， 去实际看一下我到底需要什么样的。我是喜欢 OLED 的色彩丰富，还是喜欢 ULED 它的运动画质，还是喜欢激光电视它的大屏、它的护眼功能， 嗯， 对，这些可能说针对我们不同的顾客，大家都有不同的需求。当然了，我们也这种产品呢也是迎合各种需求，它有各个系列。所以说呢，最终呢还是希望，如果说你有购买电视的需求呢，还是要到苏宁的线下门店去实际看一看，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喜欢多大的，什么样的能够真真正正符合您的消费需求。 就是说现在这些系列的这个电视，它各自有自己的特点，它所呈现出来的优势也是各不相同的，就是消费者你根据你自己的需求去买。比如说我本身是一个体育爱好者，我经常爱看各种球赛比赛，五频道是我的首选 啊， 那这样的话，那我是不是就可以首选那种 ULED， 就是运动画质非常好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的 ULED 电视都有 HDR 动态补偿技术， 嗯， 通俗来讲就是比如说您看足球比赛的时候，他的一脚踢出去踢在球上，整个运动员的脚步动作以及足球的飞行轨迹不会产生拖影， 嗯， 对，这就叫做 HDR 动态补偿技术，就是最浅显的一种解释。 哦， 对，所以说如果说您是体育爱好者， HDR 基本上是您的电视必不可少的功能， 嗯，首选。 对 啊，明白了。所以说大家如果去选择电视的话，那要和门店的这些销售人员去好好的来说明你的需求，是吧？ 对， 让他们给你一个专业的建议。 对，尤其是7月27日到7月29日， 嗯， 苏宁呢在彩电这个品类呢又启动了彩电万元抢活动， 嗯， 65寸最低价格5折起，然后高端大屏电视呢还有其他强力优惠， 嗯， 更有好礼相赠，给您带来更多的优惠。在这个配送方面呢，我们现在推出了半日达、当日达以及大屏特供内，比如说您家对大屏电视有特殊的安装需求，我们都可以出动相应的专一的解决方案。 嗯， 另外呢，我们对我们的产品现在提出了30天退货、365天换货这么一个售后服务，保证您在购买的前前后后都能达到非常舒心的情况。 我说那这个机会如果正想买彩电的话，这个机会还真是不容错过。首先这个价格非常优惠，能够最低到5折呢哈。 对， 这个力度还是蛮大的啊。另外呢还有这个30天的退货，一年的这个换货，一年之内你觉得哎呀后悔了想买另一个型号可以换，是吧？ 对， 没有问题。 对， 我觉得这个条件非常的优惠哈，这个机会看来是不容错过啊。那大家记好这个时间，就是7月27号到29号。 对，7月27号到7月29号苏宁的彩电万人抢活动。 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到这儿就结束了，非常感谢哈您来做客节目，哎，也给我们普及了一些目前彩电行业的一些趋势和现状哈，谢谢。那另外呢，再提示我们的听众朋友，别忘了关注北京电台广告经营中心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我们的有奖互动。再会。 渴望一个笑容，期待一阵春风，你就刚刚好经过，突然眼神交错，目光炽热闪烁，混乱越难掌握。我像是着了魔，你欣然承受，别奢望闪躲，怕是谁的背影叫人难受，让我狠狠的回避，让我狠狠想你，让这一刻暂停，都怪这花样年华太刺激。 技术产业开发区，第一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第一个国家人才特区，和时间赛跑的中国硅谷，改革开放40年特别报道，中关村故事，未来已来。 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